飞快的钟，急速令你失控。身边找到只有匆匆，一天终于工作中，亦驾着的心过重，令每一刻都刺痛。心胸，一起踢走心暗涌，感